第35集，心结已解。唐子来到攀岩馆，换好衣服走出来。今天要上人造岩壁练习顶绳攀岩。出来时，秦维航站在岩壁下方，抬头处理好了顶绳，转头瞄了他一眼。 把安全带穿上。 好了，教练。 秦维航转过身来，扫了一眼他的安全带，将绳子递给他。唐子接过绳子，忽然有点想不起来秦维航是怎么教他打八字结的了。他抬头看了一眼秦维航，秦维航正低头把绳子上在保护器上。他还是老样子，安全带穿好后还在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套头卫衣。他学攀岩这么些时日，全攀岩馆就见过秦维航一个人这么穿。发觉自己在看他后，秦维航警惕地瞥他一眼。 你看我干什么？ 唐子白他一眼，只好自己一顿乱打，居然瞎猫碰死耗子般被他打成了八字结。然而穿紧安全带后，又忘了后面要怎么弄了，傻愣在原地。秦维航看了他一眼，走过来，从他手里拿过绳子，终于肯帮他了。唐子看着秦维航低头的侧脸，秦维航的这个角度简直犯规一万遍，太芳心纵火犯了。搞得他这么大大咧咧的女人都小家碧玉起来。 谢谢啊。 秦维航头都没抬，那根很粗的绳子在他宽大的手里绕来绕去，用力成结。唐子在心里给这个手活打了100分。秦维航双眼只盯着手里的绳子，一毫米都没往他下半身看。 看好我的动作，以后这种事别让我帮忙。 你不好意思个头啊，我一个女的都没不好意思。你不把衣服掀起来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安全带啊？ 不用了，我的安全带不会有问题。 可这不符合操作规范呢。 我就是操作规范，别磨叽。 秦维航系好保护绳，用力一拽绳子。唐子感觉那一拽，他整个人都被秦维航拽得往上一提，哎呦了一声。秦维航蹙眉睨他一眼。 晚饭吃的有点多。 行呗，您就是规则。秦维航松开手走开了。唐子第一次上岩壁，还有点紧张，想和秦维航多唠嗑几句，拉近一下感情。毕竟秦维航是他在做暴食训练时都能走神不看他的不靠谱教练，万一上了顶绳他还不靠谱，他就得面临生命危险喽。 啊，你第一次玩攀岩多大呀？秦校草，您是不是耳背啊？ 秦维航又拽了一下绳子，唐子立刻感到来自安全带上的警告，他不敢再招惹秦维航了，就挑了一个友好的话题。 秦维航，你这么会穿，应该再整点配饰啊、吊坠、手链什么的。哎，要不姐姐送你一条大金链子，跟这绳子一样粗的。只有你驾驭得了。对了，我昨天见到我老板的小男友了，长得还真是挺帅的。 那叫帅吗？ 不是吧，你也不用这样吧。秦维航，你 A 大醋王吗？是，是差你一点，但人家好赖1.8米的个子，肩宽腿也长，长相嘛，和你这种公选校草是没得比，但关键人家气质比你好呀，阳光帅哥，那是比你好太多了，摆普通人里确实瞧着挺舒服的。 1.8米？ 啊，是啊。 你确定？到我这儿？ 拜托，我不至于连1.8米也目测错吧？我老板身高1.7米，穿上高跟鞋也就差一点1.8米。他那小男友比他高一点点，怎么也有1.8米呀。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 全名不知道，就听见我们部门老大叫他小群。 小群？确定是小群不是小宁？ 老娘又不耳背，群和宁我听不明白。 唐子笑得一巴掌拍在秦维航背上，还趁机开了个油。秦维航像是被他拍愣了， 亦或是酷到恍惚了。虽然瞧着挺少年老成一个人，但毕竟才18岁零几个月大呀。从舅舅那得知秦维恒竟然比自己小3岁时，他也是震惊的。以为这么佛系的帅哥怎么也得大3大4，越了小半风帆了吧。结果他才大1。才大1就这样了，这男的今后长大了可怎么得了啊，那得捏碎多少颗心啊。安宁醒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，他是被饿醒的，从床上猛然坐起来，脑子便一阵胀痛。寝室没开灯，只有对面宿舍窗户的光照得屋子里影影绰绰，那些窗户和光一扇扇清晰又明亮，难怪他太阳穴这么疼，他睡的时候居然连眼镜都忘了取。拿起手机打开，闹钟响过了，只是自己没听见。好了，课也逃了，这下大学生活趋近圆满了。他身上的衣服还是中午时穿的那件墨绿色毛衣，衣服上还有干锅的味道，夹杂着啤酒隔了一夜后的难闻气味。从上铺疲倦地下来，打开灯，换了一身衣服，洗了把脸。这个时候已经7点多了，也不知道食堂里还能剩下什么。提着水瓶走出了门，今天是他第一次醉酒，第一次逃课。但他也还记得今天是母亲的生日，还记得今天是秦维航送自己回来的，自己好像还欠了秦维航坐出租车的钱。食堂里已经没多少人了，他打了饭，随便找张桌子坐下，没有立刻吃饭，而是拿起手机拨了母亲的号码。手机那头嘟嘟响了很久，一直没有人接，他就一直7上8下的，终于忙音停了下来。 喂。 妈，是我。你收到我寄回来的理疗仪了吗？ 那个包裹是你寄的呀？我就说哪里来的，以后别花钱买这些没用的东西了啊。 这个肩颈治疗仪是我研究了很久才买的，效果真的好。你每天花15分钟治疗就可以了。它还有电极片，可以做全身理疗。 我用不着这些。你花多少钱买的？ 啊。不到500块。 你看，你从家里带出去1000块钱，这就浪费了500块在这种没用的东西上。还好我没跟你何叔说这是你买的。 安宁语塞了，这其实是用兼职的钱买的，可是从母亲的角度她会这么想似乎也没错。她买了一件不讨喜的礼物，早知道母亲这么在意价格，也许选一个便宜一点的会更好吧。也不能这么说，会觉得我乱花钱了，也是希望我把钱多留着给自己用吧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嘛。这么想着，又拿起筷子，打起精神埋头吃饭了。只是自己连生日快乐都忘了说，也是够丧的。周五这天，秦维航照例送钟静去医院复健回来。因为是下午去的，怕回来的时候撞上下班高峰，他就骑了那辆雅马哈R1。钟静还是头一次见到这辆车，看见黑色的街跑摩托一径停到自家别墅门外，他还有点惊讶。秦维航穿着一件酷炫的黑色赛车手夹克跨下那辆车，把黑色的头盔倒扣在手把上，那衣服在他身上着实太酷炫了，全方位包裹住上身，尤其肩膀的线条有种未来派军服的直板挺阔，普通人穿可能还得加个垫肩才能驾驭。最酷炫的莫过于它还有工业间飙车使用的功能，袖口和袖侧还贴心地设计了荧光条纹。以前秦维航进见这些奇装异服穿时，他和于染还会吐槽，如今也是无法吐槽了。秦维航进门时，钟静已经滑着轮椅在那儿恭候了。 哇，可以吗你？我就说哪来的街跑，排气声浪这么猛，没想到是你啊。 那走吧。 哎，停一下。 干嘛？ 你去你车那站着，我给你们拍个照。 秦维航一脸无语，抬起头推着轮椅就走了。秦维航扶在他轮椅把手上的手还戴着赛车手套，胶质的，黑色和黄色的配色赛博朋克的很。 哎呀，小航航啊，你就是这点不好，不解风情， 人活得过于古板无趣。 我这叫古井无波，叫高冷。 秦维航说着拍了一下钟静的肩膀，那一拍带着手套厚重的闷响。钟静揉了揉肩膀，心酸的想，长大了呀，长大了一点都不可爱了。